铁器。 七哥， 是 刘公道。 刘公道， 伺候太爷。 这新来的四师是哪里来的？ 你说这个四师啊，他古来就有啊。 放屁！ 说，哎，别打，有招有招。哪儿啊？那天那小人隐藏人头，他可在后头跟着。我恐怕他小孩子嘴不稳了，我可就说了，你看看这井沿上啊有200钱，这小子是财迷呀、啊，趴在井沿上一看呐、啊，我用那铁镐嘣的这么一镐， 怎么样？ 可就把他镐到井里了。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苏杏儿。 啥子看呀？宋杏儿， 哎呀，本心你对头逃了我 儿啊，怎不叫人同心扫，不惜去打刘伯哥刀。 啊，宋先生， 杨奎，哪个不叫我一声宋先生，要你这赃官愁奉承啊？ 报是痛苦干莫相认， 是不相认 啊？既不相认，敢叫乱本心的食堂 少林大三官，此失手哪？是个儿名叫宋杏儿，在刘公道家中一位故宫人士，是我告到你这赃官台前，你放着人命官司不就放到我儿大恶无逃走，还发了我10两银，今日还了我的银子，便把你若不让我就与你拼了拼了拼了，哼，我上告你去了。 上到太爷去了， 还他转来。 宋先生，宋先生，宋先生去远了。 哼，不中用的奴才。 是。 宋先生，请回来，本先生。 宋先生，你回来，你回来。哎。 怎么打不得了？ 打死刘公道，这场官司可就没有活口供了。 不然便怎么样？ 以小人拙见，将一干人犯带至千岁爷台前，任凭千岁爷发落，太爷不但无事，还要禄位高升呐。 哎。倒是我的好衙役呀，哎，爷妈，等你老爷公务完毕，赏儿一命半头。 爷太爷， 将人犯太好，请去头问，

巧调，冤枉闯上阵线，到底天水将军心传到他们心山天两个人犯需要大问是一时而成名就不过能够同人心心碎别的心事是我要怨恨阴魂你接到山有无伤人取得兵旁大胆闯个虎穴 小子不问公道 孩儿抓猫猫喝烧酒，命定对我晕头儿大脑，凶神不提呀神带刀，提到那孙儿家庄敲开门进将来偷盗，那鸡不叫我狗不叫我里面的门静悄悄，只听得床头上有男女睡觉，不当时不碰孙儿一跤，趁此时来捉奸了七步，只好我听锅中举钢刀，气得踏着两个人头地下跑，了不响杀错了灭火越人越鸟高，我两个人的头朝过了六公道，拉一过了点碑，还好要随着天王恢恢栽树别难逃，我此人一番天天对我人头不我要我二十年头我太还是好汉的一条 奴才，柳眉婆在大街之内双流尊一身二公才，你几经从头是指望养儿结下了后，有谁知养儿他惹下火油，火儿反对吧娘来后，想带着铁链我犹如耍猴，说着说着起冲有刀，我一脚踩你的大跟斗，哎呦呦哎呦呦插了起来把腰扭，顺着那鸡鸣钩不住的冷汗流，二位公差慢些走，奴有眼来几天从头，你若是不嫌我的容貌丑，我与你铺床叠被同枕头，你住上若是阴公有生儿养女在你的后头，你若是愿意就别牵手，你要是不爱也不要害羞，我是绝不啊啊强求 混蛋，我走还走不动，我怎么就跑呢？ 你走不走啊？ 我不走， 不走打死你。 打他，你打我。好，你要不打我，我可护马你们。 好，这是穷魔呀， 给他圆一声。 请太爷吧， 有请太爷。 不是， 柳公道不走了， 与我打， 打死他也不走了。 哎，想奔行的马与他争起了吧。 太爷您打， 丝毫是不行的。 嘿，真是清官呐。刘公道起来起来，有了马骑了。 怎么了？有了马了？ 有了马了。 哦，驾得。你看有遇见他了。 刘公道不是个大路大，真当小路宽忙啊爬，打起了十字味的饭锅，打起了那松露十字口的锅里呀，等一碗起这个天地的家老五彩，哎，准备好个大包的头。 那一夜我们好到院，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腾腾腾，有人来偷盗，他把猴儿堵儿堵儿儿儿儿儿叫的真高，吃冷冷吃冷冷吃冷冷冷冷冷冷，挂个旗子打个灯帘儿去瞧。哎呦，原来是那血淋淋的人头地下跑，是指望将人头隐藏来了，有谁知那孙兴儿他年纪小，嘴上眉毛办事不牢，在一边的看着小孩子服了我的牢笼几套，朱砂精锐弹起越巧，手持铁镐走他的好刀鞘，本把古籍紧锐炮，他一脸面的福音草，只指望上人海命无人知晓，有谁知天王回回拖也拖不逃，二位公差咱们哥们儿素日就相好，我给你二百错二百乐，乐喊乐错喊错，将我放了你们要放我就跑，你要是不放放你们俩是他爷 这一宿我也没睡着，哎，天亮了，瞧瞧吧，哟，这个没五月呢，还绷着呢，哼，没法子，差事得伺候着啊。 奉了太爷命前来投公文，哦，那边有位公公，还得来个加减。请公公安， 这是哪儿的事？这是这个这个时候还不来，没有的事。 请公公安，呵，请公公安。 这冯琼子撒尿啊，抽冷子，哪儿轰来的？ 梅武县来的。 梅武县哪儿来的？谁叫你来的？ 这我们太爷叫我来的。 你们知县叫你干什么来了？ 叫我投文来了。 文呢？ 在这儿呢。 你哪来的？是 是是，给您给您。 干什么不说什么，还得跟您要。 是， 拿过来吧。 是是， 那边待着去。 是， 这有尺寸地方。嗯，这玩意我得就呀，怎么改了宿舍了？我说嘿嘿嘿，你们知县就把这个交给你了吗？ 是啊，这不是文吗？ 我都知道是文。 是文就得了嘛， 啊，得了还在这不透着吃去。你怎么来的你？ 有我们衙门口一步一步我走着来的。 难为你呀，啊，一步一步的会走到这儿来了。 可不是吧， 扛着腿给他们滚回去吧。叫我骂你什么驴下的 老头子，我碰了。有请太爷。 我是 文眉头上我碰了， 哼，不重用无敌奴才。 是，瞧您的吧。 这个知县就不对，你来了倒是见见我呀，我还有什么难买难卖的事情吗？打不掉狗过来招我生这肚子气。 公公 哟，现在你还来呀？ 哦，是是。 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呀？ 哦哦哦， 老爷子那儿早就问起来了。 哦， 我一直都拿好话给你折磨着，要不就…… 哎，公公， 哎哎呀，哎呀，说两句好话又算什么？哪个不是交朋友啊？哎，你是来投文来了吗？ 真是。 哎，文呢？ 在此。 哎，你拿来呀，不用探探索索的。但我这个人是交朋友人，最好办事了。日子长了你就品下来了，你来了递给我，我递上去交差没事了，这算什么？这 哦， 我嗯也这倒不错啊，外甥打灯笼照旧。哎，我说县太 公公， 那个差事你都带齐了吗？ 带齐了。 一名不拉吗？ 一名不拉。 嘿，罢了，真难为你，三天功夫全齐了，错过是你啊，莫怪两膀底子有能耐。 哎， 我真佩服你。 夸奖。 哎，可是啊， 千岁爷可是天没亮就问你呀、啊？ 哦， 我可是一直的拿好话给你这么讲。 刘雷公公， 哎，这那倒是不算不着什么呀，太太。我可是在这会儿伺候您半天了。 哦，不敢不敢。 啊、这个这是差事啊，应当是这么办。可是，一样啊，好先太爷的话了，您还不明白吗？啊，这个文，哎，您呢、啊？就是这么个头发吗？ 不是这样的头，要怎样的头发呢？ 怎样的头？那是不是问你了？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交情啊？哦、我拿话领着你，你怎么喊我装糊涂啊？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你不是为升官换纱帽吗？我们跑上跑下的跑回收靴子，自个儿花钱买，不是为你活着的。你怎么这么不懂交情啊？可你这个人是怎么了？太难了！哎呦，你什么跟什么的？这是。 哎 啊， 这里的汇票呢？ 汇票，我换了现银了。 在哪里呢？ 在我这儿呢。 拿来呀！ 哎。您不是赏了我的呀？ 呸！金彩绣毯， 有这个我还投得上呢。 困了下去，岂有此理！ 哎，真是啊，拿话领着的，他跟我装糊涂，真是岂有此理吗？ 够！ 嘿嘿嘿嘿嘿，先吹！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我拿话告知你那玩意儿呢？这可是腐败的事情，我可不要这狗屎的，趁早拿回。 公公，莫非是贤亲吗？ 贤亲，哎，你要是这么一说，那我倒得揣起来了。 公公 巧呢，可不是我吓唬你，早就问你啊。 哦， 哦 还算是不错呀， 是是是， 这个差事啊都齐了，是是，就是你来的这个时候，这东西。 哎呀，晚了些。 谁说晚了？你再说一下都来得及 呀。哎呀，恐怕无聊差事。 哎，你吃了点心没有？ 人 家不用敞着，到我这儿来，别挨巧味，我给你言声。哎，上堂吧，孩子们呢？哎，替我张了点啊，县爷来了，先给他冲碗牛奶啊，哎，给他炸点年糕啊，哎，把我那冰糖莲子弄烂干的给他吃啊，我可不陪你了啊啊。我就不信你不花，叫你花就得花，请千岁爷。 哦， 指望出京落安然，在京出京居一般。 刘武县公文已决，当堂撤封啊！县投文来了。 哦，梅武县投文来了。 啊，早就来了。 啊， 您这歇轿呢，没敢惊动您呐。 哦，他早来了。 早就来了。您瞧，这个是他亲笔写的。 哦，这个字儿是他亲笔写的。 啊，您瞧，这不错呀。 哎呀， 两榜的底子。 哎呀，这个字儿， 写这个字，哎呦，可是真有笔力呀、啊。点是点，横横，竖竖，撇是撇。再瞧这勾， 哎啊。你往哪儿勾啊你？ 这个字写得够多好了。 好、哦，这个字他写得好。 好， 他念什么？ 真格的，你念什么来着？ 你走开这儿吧，你也不认识。他在哪儿呢？ 廊下伺候着， 叫他见见大家。 是。哎，县太，县太，来呀，来呀。 哦。 传你呢。 哦。 别忙，我先握你个底，回头你见他说话呀。不要处处摊摊的， 是是是， 就给他个硬碰，倒没错、 哦、 有我在一边呢。 哦，是是 是, 是。 哎哎哎，你别忙啊，容我给你报门。 是是， 报梅武县知县赵连高进呐、啊！来来来， 哦，叩见千岁。 哎，小姐他来了。 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了？ 该说话就不说话。 哎， 说吧。 人犯你敢是歹徒，王秀千人水族平土。 哦，人犯都带齐了， 齐了， 一名不落， 不落不落。 好，来呀， 啊， 把他们带上来审呐，问呐，审呐，问呐。 等等，别忙，老爷子，您怎么了？ 我怎么了？ 没有跪着问案的，人家是父母太爷跟儿女伯兄跪一块，那也小瞧他了。 哦，那么怎么着呢？ 您的恩典叫他起来。 哦，叫他起来， 叫他起来。 好，叫他起来吧。 哎，你这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得得。 来呀，带人犯， 是是是是， 审呐，问呐， 你们带呀，这这。哎呦，老爷子，您又怎么了？ 我又怎么了？ 哪有站着问案的呢？ 那么怎么着呢？ 这得预备个公案串，您呢再赏他一个罪 啊。咱们这儿哪有他的罪？ 哎呦，咱们爷们是外场的人啊，不要那够使的。 哦，咱们爷们是外场人。 外场人啊， 不要这够使的。 要那够使的干什么？ 哎，对，好 啊， 那么坐下。 这个坐， 坐下， 坐下。 好，就让他坐下。 得得，你就坐下，坐下，坐下。 千岁在此，臣不敢坐。 哎，给脸不要脸。 哎呦，你就坐下得了嘛，没错。 哦，是千岁。 哎，坐下吧， 公公，请坐。 别让，我是站惯了。 我说县太爷， 请坐。 大家在宫里可没问过官司，回头有那漏兜的地方，哎，你可得兜着我点。 是是是， 咱们这就是一台戏。 对，不是耍木偶呢。 什么耍木偶？头案带谁？ 带谁？ 屠夫刘彪。 哦，屠夫刘彪。 侯监千岁， 刘彪当面当堂有刑。 松刑。 您瞧瞧这个德行没有？凶恶棍徒啊，简直的就像个唱花脸的似的。 哎，大花脸专欺负你的小花脸。 嗯，这会儿他可不敢。 对，你跟我说好话。 前头用命，三年三更睡不着。 住了，半夜里三更睡不着，你就该起来坐着。谁让你拿刀满出去杀人去了？ 说好 的， 前头。我的错刚到一押金，两个人头落，我杀的也不多。 低头，刚到一局，两个人头落，他还杀的一点也不多。 是啊，别跟他怄气，趁早把他打发了得了。 对，我问问县太爷，他一刀连伤二命，问他什么罪？ 一刀连伤二命，按律领起，千岁开恩，问他不斩罪吧？ 斩罪 啊！您知道？ 哦，拿刀把脑袋给切下来。 对了， 哎呀，那多疼啊！ 哎呦，那么您怎么恩典他呢？ 我恩典恩典他 啊！ 来呀、 啊，啊， 把这小子给我剐了吧！ 哎，这倒干脆，拉下去。 二爷干带谁？ 刘公道。 哎，刘公道、 啊、刘公道， 刘公道逮到当堂有刑。 松刑。 是， 你叫刘公道。 对了，叫刘公道。 好，你有什么说的没有？ 前岁，你吃饼了吧？ 没有啊，那么说说的。 他打官司当相约。 住了，怕犯王法当相约，相约是个地保。 对了， 河村庄里数他一个人连长， 就是他连长。 哦，闹出点事情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是， 不用说， 哎， 他是个好人。 对，好人，大好人。 哦，他是个好人。 那、哎、 这个好人都按他这长相吗？ 那不能论长相啊，他心好得了吗？ 哦，心好。 哎， 哦，你总得向着他。 那是怎么回事？ 嘿，你们都是干这个的吗？ 同行是冤家呀。 说好的， 说 好 谁？他死了心儿我的错，王秀千那岁你说顶多、哦、 低头，别冒失，打听打听， 打听打听， 这个问他什么罪呢？ 对， 一米人头不报，七岁可还，这人纵此按律当斩， 千岁开恩，问他个交罪吧。 哎呀，交罪！ 您知道？ 拿绳子活活把他勒死。 对了， 那多憋得慌！ 哎呦，没有活着舒坦呐！ 我恩定恩定他。 您怎么恩定他？ 把他也给天井里头。 哎，一环一抱， 这倒干脆了。 哎呀，去！这个人带谁了？ 这个 刘媒婆。 哎，刘媒 婆。刘媒婆。 当面当堂有刑， 宋庭，你还有什么说的？ 千岁用禀，贪污画符把媒说。 低头， 低头。 贪图花红把媒说。 哎， 卓比这么说，东桌有一个小小子， 是 西桌有一个小妞儿。 对， 你在中间里一穿梭，人家做个小两口， 是的。 领完喽，你。图点彩礼，对不对？ 对喽， 对喽，我恨透了你们这项的人了， 是可恨吧？ 哎，咱们爷们用不着他， 这辈子也用不着他。 说 说话， 孙一孙，天尊听我说，勾引玉娇是我的错，望求千岁做定夺。 嘿，我瞧你就有气，来呀！ 啊， 给我撕了未用。 哎，撕了，撕了。哎，等会儿。 天孙有道是自大不由母。 哎，县太爷，你这一句话不要紧，就算把他给救了。 还得您呢，恩定。 我恩定恩定他。哎，把他交给县太爷吧。 对了，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得了。 带下去。 哎，这归县太爷了。 这敢带谁？ 带福鹏。 哎，福鹏。 走进千岁， 年轻轻的不说好好的念书，弄只镯子满世经胡辱顾，幸亏是个玉的，这要是硬面的呢， 他就啃了。 他倒不摘食，廊下伺候着。 天哪， 千岁， 这俺带谁？ 带孙玉娇。 哎，孙玉娇， 跪下。千岁。 年轻轻的大姑娘不说在家好好的消活，满世尽学历便宜，幸亏是个玉的，这要是金的，你们还不闹得金銮宝殿上他。 老爷子，老皇太要看看孙玉娇。 哎，这孩子风缘不小。 你是 别冒失，我打听打听 打听打听。 县太爷， 听说 老黄他要看看孙玉娇，他去的吗？ 他乃黄花幼女，可以去的。 哦，他是黄花幼女去的。这要是金枝木儿呢？ 那就勾鲁了。 怎么跑这儿勾鲁来了？ 怎么着呢？ 带了去，多磕头少说话。 随咱家来。 这敢带谁？ 宋乔乔。 宋乔乔。 叩见千岁。 姑娘，官司算你赢了，回家好好的过日子，有人欺负你，你再告他回去吧。 小女自要面谢皇太。 怎么着，你要面谢皇太吗？ 是。 不是 呀， 这孩子有良心。 是有良心。 哎，县太爷。 千岁， 这孩子他有来头。 有来头。 嗯，他大有来头。 大有来头。 嗯，他要是没来头，会把你给告起来了吗？ 老爷子，您这句话不要紧的，县太爷入地三尺。 我怄着他玩呢。 有这么闹着玩的呢？得了， 起 来 起来起来， 跟你闹着玩呢。 哎，他要面谢皇太去的吗？ 他也去的。 哎，怎么到他这加了个野字呢？ 哎呦，你就说去的得了嘛。 去的。 好，多磕头少说话。 随咱家来。 县太爷。 千岁。 我把他三人好友一比。 比作何来？ 您且听道。是玉镯，错中有错。宋乔乔破损的，你中破与我，

詹景天赐他。 Thank you. 在静听程砚秋演唱的《闻鸡归汉》。